带着浓重的东洋古典风情。川井的音乐风格后来逐渐向抑扬顿挫和雄浑深厚方向发展。乐器方面，除了日本的传统乐器之外，管弦乐团也占了较大的比例。比如说叶问系列，徐克的七剑下天山、神都龙王的配乐都是川井宪次的作品。川井宪次最著名的代表作当属攻壳机动队中的傀儡摇，动画片少年金田一中的惊悚气氛配乐也曾经被 TVB 的鹿鼎记多次使用。另外呢，像命运长夜、乱马二分之一、机动警察、机动战士高达00、杀戮都市真人版的配乐也都是出自川井宪次。那么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命运之夜》是来自动画作品《Fate Stay Night》。和田勋也是日本的动漫配乐人、作曲家，所参与的音乐创作十分的多元化，不仅仅是在纯音乐性质的交响乐团、日本传统音乐、管乐、打击乐团等等，甚至可以在日剧里、流行歌手的专辑中，或者是动画的配乐里欣赏到。电子音乐、民乐、交响乐无所不通。和田勋铿锵激昂的配乐风格对日本元老级的配乐人久石让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犬夜叉的主题曲钢琴版《穿越时空的思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它温婉凄凉的曲调引人遐思。在和田勋的笔下， 不论是《犬夜叉》当中犬夜叉和歌薇穿越时代的思念，桔梗那悲伤的巫女，还是三只眼中八云和配沉重悲哀的宿命，亦或是 Two Heart 当中轻快和缓的校园生活，都被描绘得惟妙惟肖，令人难以忘怀。在何天勋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心中久久的平静，所以欣赏何天勋的音乐是不应该脱离开原作的。何天勋的音乐在这些音乐作品里和故事情节配合的是特别的完美。日本电子乐器演奏者、作曲家和音乐监督曾田俊郎曾经为《火影忍者》配乐，而其中最经典的鸣人主题曲您一定听过，因为这首曲子也是游戏《斗地主》的背景音乐。治愈系的动画名作《虫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动漫之一，它的配乐也是曾田俊郎的作品。 边听着神秘空灵的 OST， 边看着唯美的怪谈故事，简直是一种享受。喜欢日系轻音乐的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声音是动画的生命，那么重释的音乐也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动画里那些时而如星空浩渺，时而如大河奔流，时而像溪水潺潺的音乐，也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充满优美律动的世界。在描绘虫与人发生直接冲突时，配乐急促激烈，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再配上色彩瑰丽、壮貌诡谲的画面，这种吸引人的程度绝对不逊于任何一部商业大作。然而当一切平息，故事重新指向人物的情感世界时，音乐的河流再次变得宽阔平缓、漫溢温柔，就像曲径幽深、峰回路转、豁然开朗。可以说正是因为增田的天才配乐，重师这部动画才有了真正的生命。下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就是重师的配乐《笼中》。原本是和风硬摇滚乐队634姆萨西的成员之一，早年曾在 JDK Band 等诸多摇滚乐队当中活跃，因为格斗大会 Pride 的主题曲被人所熟知之后，逐渐开始涉及剧伴音乐，现在主要致力于动画音乐的制作工作，比如说像火影忍者、光之美少女、妖精的尾巴、地狱少女、记录的地平线等一系列知名动画中的经典曲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音乐都是特别磅礴大气，所以热血的少年们不要错过。动画《妖精的尾巴》的主旋律是苏格兰风笛进行曲式的风格，也是超级的燃。

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 侦探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首先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作曲家是横山京儿，有“神曲大神”之称。他毕业于日本国立音乐大学大作曲系，对于国外的音乐人以及动画粉丝来讲，他就像英雄一般的存在。他曾经给日本许多电视、动画和电影创作过配乐。其作品有正宗交响曲的风格。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日本动画片《三国志》的主旋律《英雄的黎明》。这首歌借由 TVB 的配乐而广为传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首配乐也是结合中国民乐乐器的一次展现发挥。音乐当中的中国民乐乐器有二胡、古筝、琵琶等等。日方为了制作精细，特意从中国请演奏员去日本全程参加录制，包括电影的所有风格都是尊重了中国的风格。配乐的主旋律一直是从二胡演奏出来，从主题曲的间奏到整个主要配乐段落都是。而电影的第一部《英雄的黎明》开场音乐更是古筝和合成器合作的精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横山京儿先生2017年的7月8号因病去世，享年82岁。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英雄的黎明》。 濑田美之彦1964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为1997年到1998年播出的 TV 动画《中华小当家》制作音乐，更为从2000年到2001年播出的《数码兽大冒险》的主题歌作曲。他操刀的《中华小当家》是一套深谙中国风的原声带，他的气势韵味丝毫不输大电影，其中的《万里长城》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通常在转场时使用，带出宏大的场面，有很浓重的古风风情。这位作曲家叫做加藤达也，加藤达也师从三枝成章、服部克久、小六李次郎以及羽田健太郎，现在主要以动画配乐为中心活动，主要负责过境界线上的地平线、百花缭乱、 Free、 未来日记等动画的配乐工作。作品当中有一首可能是很多人的手机铃声 Rhythm of Port Town， 这也是日式轻音乐的典型代表作。加藤达也也是数十部动画的音乐作曲，那这次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动画《十几之灵》当中的《十几开战》。 轻音乐作家肯阿莱也是日本的知名音乐人，曾为动画《寄生兽》、电视剧《上锁的房间》、《Last Hope》、《失恋巧克力职人》等配过乐。肯阿莱在2016年也进行了首次中国巡演，在2015年大火的动漫《寄生兽》中贡献了原声作品，里面的音乐乐曲爆燃，比如说像 I Am、 Next to You 都是绝对抓耳的高水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Next to You。日本的 ACG 界作曲风格一直有它独特的特色和魅力，一方面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度高，对亚洲音乐以及西洋乐文化的吸纳更为广泛，另一方面呢，也有赖于其成熟的电影产业线，优秀的音乐人更是不胜枚举。